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末啊，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石拓装饰有限公司的李工鹏。工鹏你好。 哎，你好，周杰老师。 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装修方面的知识啊。如果呢您家里要装修或者正在装修，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写过来，我们呢试着来回答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么首先呢先说一个事儿啊，以往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也是不止一次说过，说这个装修啊，还是比如说你找装修队也好，买建材也好啊，还是以实体店为主。但是刚才我跟工鹏在聊的时候呢，因为现在的社会发展呢它是一个趋势，这个网络这块呢各家装饰公司也好，装修公司也好，它都不会放过，像你们的这个公司也是一样哈。实际上呢网上啊这个装修招揽一些这个客户其实没错啊，关键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管理是怎么样的，千万不要骗人。那实际上你们这个公司经营的这种模式也代表了这个装修界的一部分啊。你们也是在主要是在网络吗？ 对，我们主要是靠网络来接单。在各大平台，然后呢每个平台呢都会这个 就在网络上，就是这块呢你们是非常重视的。 对对对 啊。我原来经常说呢，就是网络上如果比如说去找装饰公司或者买建材，总是怕虚假啊，因为它可能会夸张，因为它是虚拟的。实际上呢其实作为公司来讲，这块你们把关还是比较严的，是吗？ 其实在网络上所有的主材商还有装饰公司，他们基本上都会有实体店的。他们都有展示这个材料的地方。比如说他们或者红星美凯龙或这种 居然之家，他们都有实体店。 嗯嗯。 啊、他们在一般在网络上会聚聚人气， 嗯、 这种呢就会搞大型的团购会。啊、您要比在实体店拿到优惠要多。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像一些年轻人，他没有时间呢到什么实体店去转，所以打开网络以后，他就开始搜搜啊，然后看到比较留意的呢，他可能会跟他们进行交流，然后确定。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建议他就是在确定之前还是到实体店去看一看的，其实没这个必要，或者是怎么样？ 嗯，对，所有的这种平台上或者是这种主材商跟装修公司，他们不管是在网络上在平台上，他们都会有一定的质保，就是他有三方质保。 嗯 啊，这样的话就解决这个，就比如说甲方要装修这种的心理，就是害怕会被骗， 嗯， 害怕那个干了一半活就跑了，质量不好怎么办？ 嗯，你刚才提到那个质保啊，都这个牵扯的就是它包括什么？ 嗯，就比如说咱们以装修为来说吧，咱们在平台上都会有5到10万的质保金。 嗯 啊，这样的话呢，一般咱们装修的话，基础装修，比如说后期出现一些问题，后期出现一些问题呢，你可以，如果比如说我走了，我不做了，这样你可以直接找平台，平台会找到就比如说其他装修公司来给你维修，费用是从平台这个质保金里边来出。 哦， 所以说大家可以绝对放心。 实际上还是多一层保护，就是这个平台它也要负责任的。 对对对对对、 哦， 不是说招揽完活之后他就不管了。 嗯，另外可能他还要交一些这个定金是吧？ 嗯，定金的话，有的平台是需要的， 嗯， 啊、有的是不需要的， 嗯。但是大家在交定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定金是预定的定还是一定的定，这很重要啊。 对 对。 如果是一定的定的话呢，那估计可能就不退了。万一你有些什么闪失的话就不退了。但是预定的定，就言字旁那个定， 嗯 是必须要退的。 嗯，一般来说，平台交完质保金一般都是100块钱， 嗯 啊，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一个意向， 嗯， 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找我量完房之后，嗯，觉得不合适。然后这100块钱是随时可以退的， 嗯 啊， 所以呢也不能说的那么一定哈， 嗯， 像在网络呢找一些装修公司啊或者买一些建材的话呢，实际上如果他这个公司呢信誉还比较好啊，比较靠谱的话，其实也未尝不可，但是大家呢还是要慎重啊，因为还是那句话，现在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呢还是网络这块它是不放的，因为这块是特别大的一块， 嗯，一个市场， 一个市场，一段，嗯，一块天地哈， 对对， 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 对， 对， 对， 所以呢，经营网络没有错啊，但是一定要靠谱啊，千万不要让这个咱们的消费者吃亏啊。其实你让他们吃亏，那你自己的形象也会受损。 嗯，因为在网络上呢，嗯，以口碑为主。 嗯， 虽然说他的接活的范围比较大，但是如果你要是某一个项目做不好，他的扩散能力也非常广。 嗯。 啊，所以有利就有害， 是， 所以说在网络上做呢，必须把自己做好。 嗯， 因为只要有人去投诉、去写反面帖，那你就很难再接到活了。 是的，是的，所以要非常看重自己的这个信誉和形象哈。 对对对。 那现在比如说在网上跟你们这个订单的呀， 嗯， 在这个途径啊跟你们联络的， 嗯， 是以什么人为主？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以年轻人为主。 年轻人为主。 对对对。 啊，是不是还是以那个相对学历比较高的一些人为主？ 嗯，一般来说呢，都是有一些就是工作比较忙， 嗯， 而且呢是在这种，比如说像咱们一般的接的就是清华、 嗯， 北大的学生， 嗯， 刚毕业之后，他们有清华、北大的那个论坛， 嗯， 我们在这上面。 哦，所以呢，这块还真的是挺有发展的啊。 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这个咱们的李工鹏呢来到节目当中，实际上呢，他也自己呢有很多的这个装修队，也有自己的一个装饰公司哈，啊。虽然呢非常年轻。也就是30岁出头，但是呢已经做装修呢有10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也是非常有经验的哈。那如果呢您想装修有这个意愿的话呢，想找装修队，其实也不妨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呢这个把那意愿表露出来，把您的电话写上，然后我们再跟您进行联络，其实也未尝不可。 对，可以， 你们是双向选择嘛。 对 对， 对， 反正刚才我跟工鹏聊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还是挺靠谱的，我个人认为呢还是挺可信的啊。而且我对于一些装修公司他们的这种工作模式啊什么的也都进行了一定的了解，应该还是蛮靠谱的。嗯， 对对，放心，咱们的工人 等于就你们的工人都是这个自己经过培训呐，啊，或者 全部是经过自己培训，觉得能达到咱们的验收标准。 嗯 啊，北京市的家居的这个装修标准。 嗯，实际上像这个水电改造的工人呢，还都是上岗，有上岗证的。 对对对，必须得有水电证。 嗯。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哈。当然这个装修当中的事儿呢是非常多的，但是今天呢咱们有些倾向性，比如说咱们先说一说就是墙面这块儿啊。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如何来判断这个墙皮需不需要铲除，这点其实挺重要的。有一些这个精装修的房子拿来以后啊，有些这业主觉得不太满意，他想呢重新再装修一下，那么这个墙皮是否要完全铲除，这有什么标准吗？ 这个呢有一定的标准，就比如说墙面上它有空鼓，有翘皮的现象或者脱落的现象，这种不用说，肯定是需要铲掉的。如果呢还有一个就是表面看得非常好，但是呢不是耐水腻子，这样的话后期如果在上面直接做那个下一道程序的话，它会以后会容易脱落。咱们试验这个耐水腻子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拿一个小铲子或者坚硬的东西在墙面上就是铲下了一小点墙皮，用水一试就 OK 了。 就是说在墙上的铲一小块墙皮，当然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然后呢搁在水里是吗？ 对对，放在水里， 放在水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说如果它不是耐水腻子呢，它就很容易粉掉。 就粉掉了。 如果是耐水腻子呢，它会也会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粉掉，就用手搓的话它不容易掉白。 明白。另外有些人说拿一个小喷壶啊，说在墙上稍微喷一下，然后你用手啊给它去搓一搓，说如果是耐水腻子的话呢，一般不太 爱掉， 不太爱掉啊，不太会粉化。 对对对， 如果不是耐水腻子，你这么一搓就完全粉化。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小窍门。 是。 另外呢，就是耐水腻子它是不是也分三六九等啊？ 耐水腻子呢，一般来说咱们现在使用都是品牌耐水腻子，一线品牌。 所以就是说只要是耐水腻子就没问题。是不是有一些 半防水腻子 啊？半防水腻子，但有一些呢是这个耐水腻子呢，它好像质量不是特别好，有这样的情况吗？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那施工队给我查了，说我这个墙的是耐水腻子，但是他说这个耐水腻子呢不是特别好的耐水腻子，建议我去铲掉，有这样的情况吗？ 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反正还是听施工队的是吧？ 因为咱们稍微测试一下，稍微测试一下， 好，那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墙面为什么会有翘皮和脱落的现象？ 这个呢基本上有几种原因。先说一下呢，第一个就可能基层处理的不到位。就可能在以前铲完墙皮之后呢没有做基层处理，直接石膏找平，上面的灰尘很大，时间长了呢它就会脱落。还有一种现象呢是咱们的石膏层不太好，而且石膏找得太厚了，这种的情况都容易墙面脱落。 所以这还是它的工艺的问题。 对，工艺的问题，这就是师傅手工的，还有咱们墙面的制作，就是咱们在施工工序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啊。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墙面做基层处理的时候呢，这个墙固的作用哈。这个墙固是怎么回事？ 墙固呢，其实咱这个墙固就是为了，就是铲完墙皮之后，墙面用手摸的会有很多灰，就是为了封这个沙灰。封上去之后呢，就是等它干了之后再做下一道工序，它会让比如说石膏找平，它会让石膏找平跟墙面更好的去结合，以后呢就不容易脱落了，翘皮啊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 这个墙固是一个建材吗？ 对，墙固是一个建材，是一种以前呢叫洁面剂。是一种墙固胶。 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一般的这个腻子呀要刮几层，当然这是墙面处理的。 对对对对，这个墙面这个腻子粉呢，咱们一般的话都刮两到三遍。前两遍呢就整墙来刮，第三遍呢也就局部来修补，哪个地方不太合适的地方角了愣了，咱们局部再来找补。腻子呢不宜太厚，太厚了就容易翘皮。 好，那么打砂纸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在墙的处理上啊，一些师傅在用砂纸在磨，这是必要的吗？ 对对对，这是必须要做的。以前呢就是咱们现在呢使用的是耐水腻子，如果就是在以前在用手工来打磨的话，砂纸号必须要大一点才能打得动。现在呢一般来说咱们都是用这个机器来打磨，所以说呢现在砂纸的这个度数都比较大，就是240的了。这样打出来的墙面都会比较细腻。 这个打墙啊，就是这个磨墙，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就是咱们刮完腻子之后呢，墙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抹子印儿啦， 然后很多的这种就是余留的材料的腻子， 就不平 整条的不平的，咱们打砂纸就为了把它打下去，让腻子看着更细腻，为了下一步刷漆。 对，这样你后面刷漆的话就更加的平整光滑， 对是吧？对。 那说到这个刷漆，咱们目前需要刷几遍呢？ 咱们漆呢分底漆和面漆，一般来说呢，咱们底漆刷一遍。为了封底，封底呢就是也是为了打完砂纸，墙面因为有很多灰尘啊，封底一边底漆是封底，两边面漆，如果刷带颜色的情况下，一般也是墙面漆的话，底漆也是刷一遍，墙面呢刷三遍左右。 好，那有底漆和面漆，实际上大家呢在买这个建材漆的时候，就这墙漆的时候呢，它一般都是分底漆和面漆的。 对，所以这个套的来买。 是的， 它这一套呢是一桶底漆，两桶面漆。 好的，另外呢就是刷完漆以后哈，需要这个保养吗？ 刷完漆之后呢，因为刷完漆墙面是潮的，这个呢不能就直接开窗户让它速干，所以一定要关完窗户2到3天。或者更长4天左右，让它慢慢的阴干，这样墙面的漆呢，它就不容易起的有的那种翘皮儿现象。 所以这个还不能着急， 对，还不能着急， 不能够在大风天啊或怎么样把窗户开，然后刺激这个墙面让它赶快的去干。实际上呢，是让它慢慢的阴干，这样这个墙面呢就不容易出现裂纹了。 对，是这样的。 所以呢，刚才咱们就一些问题呢，跟大家说了说墙面的处理哈。当然了，如果大家关于装修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请到的是在装修方面很有经验的李工鹏啊。那么如果大家有装修的需求啊，找不着这个装修队，也可以呢把您的意愿说出来，然后呢写上您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我们跟工鹏呢进行联络，然后给您把电话打过去啊，你们再交流，没问题的， 没问题。 好的，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应该说是装修陪同计划的一部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找来的实际上是管工长的啊。所以呢如果您需要呢这个装修啊，这个装修队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意愿说出来啊。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墙面方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装修当中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呢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么先说下这个电路这块，实际上电路呢首先呢咱们是要看电线的哈，如果还是以前的这种铝线那就不用说了。那现在这个就是水电啊，就是电改造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来注意一下？ 现在呢如果改电的话，想这个看一下需不需要重新改造，看一下比如说老房呢还有什么铝线，那就肯定是需要重新改造的，也要看一下咱们的分路。比如说咱们现在来说一般建议都是分总开，然后呢普通插座，灯照明一路，然后呢厨房一路，厕所一路，空调各一路，这样来分呢，如果就是您的房子以前是这样分的，那就你可以局部增加，局部改造就 OK 了。如果要是还是跟以前那种就是一个总开控制家里的所有的房间，那个就建议你重新来改。 所以刚才您说了，一个是先看它的电线啊，如果是铝线的那种，那肯定是要改了，就太老了。 对， 那现在的电线咱们都用什么样的了？ 现在咱们电线都用塑铜线 啊， 都用塑铜线。 塑铜线就里边是铜的， 里边是铜芯的， 铜芯的。 对。 另外呢，看你的这个家里边，它那个电路分煤分路，如果没分路的话呢，那肯定也要改。 对，是 现在都是什么空调是一路啊，然后照明是一路啊，什么反 正插座是一路， 插座是一路啊， 是一路，卫生间是一路。 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功率的多少啊，分在一路里边，否则你全都在一起的话，就容易掉闸，也很危险。 对，就比如说咱们厨房，厨房的电器是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嗯、这个呢就建议这个单分出来一路。 嗯，所以现在一般分路的话，比如说照明一路啊，普通的插座一路啊，厨房一路啊，厕所一路啊，什么空调一路等等，这些都是严格要求的。 对对对，标准的。 嗯，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超负荷啊、 嗯、 来咱们看一下，咪咪说了，下大雨卧室的墙角呢就淹水，没装修前那没事儿，现在呢还没涂漆，从里边做防水行吗？在墙角抹防水可以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治标不治本。 哦， 如果等到下雨的时候它还会往里淹。 嗯， 如果要是想彻底制作的话，墙角应该是外边外保温，外保温再漏水，所以说必须在外墙做防水才能够解决掉。 哦， 嗯， 得，咪咪，您这个光是在墙角抹防水还不行，看来还是从外边呢来做这个保温。 对对对、啊， 但是里边还要做防水吗？ 嗯，只要外面治好了，里边慢慢就好了，就不需要做， 哦、就不需要做哈。 对 对, 对， 所以治标还是要治本啊，这点很重要。嗯、确实，有的时候吧，你不装修倒好，一装修啊，他可能哪儿给你没有按照规范走，倒给你弄坏了，这真的是挺糟心的事儿啊。 是是，对，是这 样。所以那句话还是要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啊、 对对对。 这个工艺好的工人。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电路还继续跟大家来说啊，就是一般这个电线，刚才您说的是塑铜线，现在都用这种线，嗯、但是一般用多粗的呢？ 咱们呢，用户线的标准都是六平方。 嗯 嗯，咱们的照明啊，还有这个普通插座来说，2.5的就足够了。 嗯 啊，厨房电器比较多，建议就是四平方的。嗯，空调。一般的咱们就是两个卧室来或者三个卧室啊，这种壁挂的空调啊，选择 2.5 的就可以，因为空调本身就是一路带一个。 嗯， 然后如果你要是客厅呢是个柜机，也建议用一下四平方的电线。 嗯， 这种分配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不同的分路它用的电线其实是不同的规格。 对，不同规格的。 哦，照明的插座一般是这种 2.5 的就够了是吧？ 对对对对。 啊，厨房呢因为各种电器也非常多。 越往后越多。 对，所以就是您建议用四平方左右。 是是、嗯。 那空调挂机的话呢2.5 够吗？ 够够够。 2.5 就够了哈。 嗯，没问题。 啊，像柜机的话可以四平方左右。 对，柜机可以四平方，就客厅那个大柜机。 嗯嗯，有没有用六平方的这样粗的地方？ 嗯，六平方只有入户的时候， 进户的时候， 进户的时候用六平方，其他是不需要的。 嗯，好的。那下面咱们说说水管这儿啊，就是水管这块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因为水管呢，现在不管是要么就老房以前是明管是铁管这种的呢，咱们就直接给它换掉，因为现在一般都是暗霾管 PPR 管这种呢，就是说如果以前是就是也是 PPR 管的话，就是也建议把水管全部换掉。 嗯 啊，因为第一呢，水管的造价它不是太高，米数也不是太多，啊，就是说，如果就是还需要局部改造的话，就是在这种新管和老管焊接的地方，它会溶解的不是特别好。 嗯 啊，所以说建议呢，这种水管改造，就是全部换掉它。而且现在的水管打压试验后都保50年。 嗯 啊， 现在的这个水管都什么样的材质了 ？PPR 管 ，PPR 的、啊。 对对对对。 这种 PPR 的话呢，一般大概就用的这种材质。当然，有些水管想要用的更好也，也有什么铜管啊，这么之类的是吗？ 现在来说，PPR 管是最环保的，不容易生碱，不生锈。 哦 啊，这个水质也可以保证， 而且价格也比较适中。 对对对， 嗯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装修队啊，有的时候呢，业主啊，为了更加的这个稳妥一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水电改造这块呢，他找专业的公司， 嗯嗯， 啊，专业的工人来做，就不让这个装修队来做这个水电改造。 对， 你对这种做法，你觉得合适吗？ 现在是这样的哈，一般来说呢，现在也有几个这种就是专门做水电的这种公司， 嗯 嗯，现在咱们做水电这一块呢，就是。它不一样，就是如果正规的装修公司呢，就是咱们都能达到这个水电的标准， 嗯， 还要看水电怎么走。有的装修公司呢，他们是就是横平竖直的来走，但是有的像咱们比如说专门做这个的，还有咱们网络上做这一块，都是点对点， 嗯， 啊，都是点对点来走的， 嗯， 所以说建议呢。如果做的话，还是建议让装修公司一块儿来做， 一块儿来做。 这样来说，他们协调工作会更好。 对， 啊， 另外呢，就是一般靠谱的装修公司，他这个水电工人呢，也都是专业的， 对 对, 对， 是吧？而且他也都是持证上岗的。 嗯，是这样的。 啊、所以， 而且现在水电呢，他会也有水电的这种走的一个标准， 嗯 啊，一个标准。 好的，丽丽说了，这个防水坝是什么意思？ 嗯，防水坝。 嗯， 防水坝呢， 我也第一次听这个， 是吗？防水坝能解释一下？咱们有很多你会看见过那种现象，就比如说咱们卫生间的门口，它会出现这种阴水，就是在门的，就是左下角或右下角会有潮湿的现象。 嗯 啊，然后呢，会有地板，如果你铺木地板的话，就是卫生间进门这一块会有变色、加深的现象。这种呢现象就是呢，第一没有做防水坝。咱们的卫生间的这个是有坡度的，就是以地漏的地方以最低点，但是呢有一部分水，一大部分水是通过这个坡度呢直接流到咱们的下水口里边，但是也有一部分水是淹到瓷砖下边的水泥层。 嗯， 如果您不做防水坝的情况下呢，淹到就是一部分水淹到这个瓷砖防水层之后，它会往外淹。 哦， 啊，有这个防水坝在门口挡一道，它的水呢是会就是被挡在门口以里，就卫生间以里的，不往外渗， 不会往外阴渗， 不会让阴水，就不会出现啊，就是咱们这个门口反潮，有好多就会长毛啊、发霉啊这种现象。 防水坝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幅度似的，在这个 很简单，就是在卫生间做防水之前，用水泥、砂浆打了一个小台儿。 明白，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在这个卫生间啊，和你这大厅之间要一个防水坝。 对，在卫生间的门口里边。 里边啊。这个是哈，这个一定要跟您的装修工人来说一下。那么现在最常用的防水是什么样的防水呢？ 咱们现在常用的一般都是柔性防水。这个柔性防水的好处呢，因为咱们现在不管老房新房，一般的好多的这种就是结构墙它不是承重墙，它有一定的就是收缩了或者变形，就长时间之后或者新建墙体，这个柔性防水呢它有一定的韧性，所以在它变形的时候这个防水不容易被拉裂，不会说出现呢，比如说当时做防水的时候吃避水实验的时候它没有漏，但住个一年两年之后它漏了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墙体在动，稍微在就是在变形，就把它这个防水给拉裂了。 所以刚才您说用这种柔性的防水啊， 对，柔性防水， 那能达到这种柔性的防水，是它的那个建材本身就是柔性防水的这种涂料吗？ 对，防水呢分为刚性和柔性。只要是你买到柔性的防水就 OK 了。 好的，你看今天咱们就是说的比较细哈，就都是防水，但是有柔性和刚性的。 对对对。 所以大家呢，一般柔性的防水呢还是比较这个靠谱哈。 是。 好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那么有机会呢我们再接着聊。那非常感谢呢北京石拓装饰有限公司的李工鹏，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